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 Alas, my love, you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sleeves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 首先为你带来的是最轻松最经典的钢琴小品，来自一套名为《美丽生活》的唱片，曲目有李斯特的《钟》、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、圣桑的《天鹅》等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